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9.83美元，卖出1790.3美元。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施政报告， 我们会在明年下半年合并了普通和公额长生津，或一采用普通津贴较宽松的资产上限，而合资格申请人将领取高额津贴。 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千禧年代； 下午五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岁啦， 要打针，可以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杨秦重遇大娇凤，即刻解释自己冇畏罪潜逃，可惜大娇凤已经变咗心啦。佢两个会唔会因为咁缘尽于此呢？ 大江大河 晚晚睇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钟美玲。 即是每一个人在你生命之中出现过，其实都是你一个的老师。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三晚的广东广西。现在3号强风信号仍然悬挂紧嘅。我就是米克。今晚我们要谈的题目就是特务电影。在介绍嘉宾之前，先跟海林谈两句先。海林，特务电影你会想起哪位？ 有很多。 最先想起呢？ 最先想起梗係鐵金剛啦， 鐵金剛啊， 係啊， 反映呢個名字本身反映咗我哋嘅年齡喎。嗱，點解要問海林先呢？就係因為我一講呢個題目咧，海林就即係好踴躍啦，就、原來好多嘢想講咁。咁而要講呢個題目咧，其實就源於咧我同嘉賓嘅一個對話。咁啊，話説。即係近幾個禮拜咧，就有一套電影上啦，咁就係詹士邦嘅，即係呢個系列嘅最後一集。咁上完之後咧，咁呢位嘉賓咧就即係同我講話，哇，一定要睇啊！因為真係好多嘢可以講，咁啊，所以今日專登咧就請佢上嚟啦。咁佢就係影視評論人游大東，咁啊。 Hello， 各位聽眾你好，我終於都可以咁樣開麥合作。 我同阿大東咧一路都話啊，我哋要開麥咁樣，但係講咩咧？有咩機會咧？咁終於揾到一個好啱大東講嘅即係個題目啦。其實大東嘅文字咧，可能其實好多人都睇過啦。即係近呢幾年，其實好多影視上，尤其是電視上面嘅評論啦，其實大東都寫好多。咁而近來就凡係喐得嘅嘢喺畫面上咧。大東都好似會寫下咁，但係把聲咧，其實咧，原來大東喺港台都即係出現過喎。 哇，十幾年前喎，嗰陣時我做實習嘅就係一台，係啊，跟住15年後先再翻嚟。 唔係，同埋我曾經喺第五台有開過麥嘅， 哦， 即係有開過麥，有做嗰啲即係助理咁樣咯， 嗯，係啦。咁啊，無論如何啦，咁今晚咧，我哋想講特務電影咧，其實的確就係衝住呢個詹士邦而來。咁但係講詹士邦之前，都講下特務電影先啦。即係大家即係對於特務電影嘅嗰個評價係點啊？因為咧有啲人咧就好中意特務電影嘅。有些人呢就覺得特務電影呢其實都是跟著一些方程式去寫啊，沒什麼驚喜啊，很俗套啊，樣兩位怎樣去評價的呢？ 我覺得特務電影是一個很刺激 的一個類型來的，因為我自己就不是很喜歡看驚慄片， 嗯， 所以特務電影可能是比較多是我會選的一個類型來的 即是想驚嚇的時候就選 唔係，即係我想有少少即係exciting 啲咁樣，我就會覺得係啦，我就會覺得特務電影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因為即係特務電影乜都有啲啊嘛，又有即係所謂有啲你唔需要用好用腦嘅劇情啦，入邊又一定可能會有少少一定有架車啦， 唔使好用腦啊，我哋等陣要講下呢、這個唔使好用腦係咩意思啊？ 咁所以我覺得特務電影係即係出去睇戲嘅話啊，有特務電影係一個最先嘅選擇。 大東咧， 我諗可能我都係唔係特別中意睇恐怖片嘅，即係我對上一次睇恐怖片可能已經係講緊貞子啊，即係仲要係即係有翻上下，唔係即係九十年代尾啊，係咪啊？定好似係九十年代尾，即係我係。即我都係會驚，即我係唔得嗰種嚇咯，即擺明係要嚇你嘅，我唔得嘅。 係 咁，但係特務同即可能特務電影咧，可能喺我嘅認知當中，可能就係一啲一定係製作好大嘅，即一定係可能係去幾個地方、幾個國家、幾個城市 有外景 、一定有飛車，一定係有即子彈橫飛，一定係有好勁嘅大場面出現 特技 係啦。咁通常我就會覺得會去睇咯。即就算如果你要我揀，可能而家嗰啲超級英雄片咧，我都唔係特別。中意，反而特務片我都仲係 O K。 呢個又有趣喎，因為咧，我冇諗過咧，兩位會將呢一個特務電影同恐怖電影即係擺得咁近喎。嗱，通常咧講特務電影，如果講翻嗰個整個即係叫做血脈嘅來龍去脈咧，即係其實同推理嘅呢個類型係會近啲嘅，即係或者動作片會近啲嘅，即係。喺其實點解會有所謂即係偵即係呢個特務電影呢？要講翻特務嘅小説先，即係例如詹士邦其實都有小説而嚟。咁然後點解會有呢、這、一個即係特務嘅小説咧？就係因為推理小説同埋偵探小説咧，其中慢慢分咗個支流出嚟咧，就係唔去做一啲傳統嘅所謂解謎啊，即係例如密室殺人嗰啲，大家睇到好悶啊嘛。嗰啲即係留低密碼，然後要解密咁。咁慢慢就去到一個所謂即係冷酷派咧，就係一個勇探。一個勇探咧就橫衝直撞嘅，就唔需要點樣用腦嘅。咁咧就通過佢嘅即係動作場面啦，同埋通常都係運氣啦，然後就可以破到噶啦單案咁。咁慢慢咧再有一個小嘅分支咧，就係剛才講啦，特務嘅小説咁樣。咁呢一個就成為咗一個其實係我哋娛樂。即係娛樂大家嘅一個好重要嘅類型咁樣。 嗯，係，所以我自己就會覺得唔知啊，因為我其實我自己最初接觸，因為嗱你都話我寫電視啦，我好少寫電影噶嘛。咁我接觸呢一種電影咧，就真真正正係嚟自電視開始了解先。 哦，係啊， 我唔係入戲院睇嘅。因為我細個唔會無端端就走去入去戲院睇戲啦，當然咁係因為嗰陣時咧，電視台即係明珠台啦，佢成日都會買鐵金剛嘅戲嚟到播嘅，咁佢就一定係放喺明珠930啊，仲要係十月巨片啊、九月巨片啊嗰啲，即係 Movie of the Month 咁樣， 同埋有排放啊嘛，佢每個禮拜可以放一套新嘅。 係啦，咁然後咧嗰陣時係好細個嘅，嗰陣時係小學已經睇嘅啦，咁當然係唔係我自己無端端就中去睇啦，係我爸爸。看電視他就很喜歡用錄影帶錄起他，然後就會看的。那他有些很搞笑的，一定是你知道詹士邦一定是有所謂的床上戲，他會按了個用 fast forward 按了他完了之後才等我再看。 在你面前？ 是在我面前，我真的有看過。 係我真係有記得㗎。 而且教育嚟喎，家庭教育嚟喎。 係啊，總之係一見到哦，咦，似乎想有啲嘢有啲舉動咯，即刻用 fast forward 撳咗佢先咁樣，跟住就即刻要去睇。所以我細個，如果你話即係對於特務嘅嘢，可能其實可能係嚟自細個睇電視啦，即係詹姆士邦啦。另外可能係亦都同我細個睇衛斯理有啲關係，因為我覺得衛斯理同詹姆士邦咧好似嘅。 點樣似咧？ 乜都得嘅。總之咧，喺阿倪匡嘅世界入面咧，維斯利咧就乜都得嘅，又識講 N 咁多種語言啊，即係外星話都識講啦，幾乎。咁然後咧，佢又會，總之就係佢同阿白素都係又好打得啦。總之係乜嘢難題都難唔到佢哋，最後都係能夠完成任務嘅。其實詹士邦我講緊舊嗰代啦，即係新康立地嗰啲，其實都係咁啫嘛。即係你搞一大場大浪風。哇！又飛曬上天，又跌曬落地，又沉曬落海底，咁然後都係唔死，死完之後跟住又搞掂個嗰個任務咁樣。所以我覺得係有啲似，因為我中學我係幾迷維斯利嘅。 咁海林咧，係咪都係咁早開始 中意？我覺得係即係依個特務片咧，其實係依種即係感官刺激嘅全合。即係又有又有依個動作啦，又有依啲小玩意，即係例如其實隱形墨水嗰啲都係嗰都係嗰啲嗰度嚟噶嘛。咁跟住又即係由一個消費者嘅角度，你覺得依樣嘢如果可以買就好啦咁樣。咁又有車啦，跟住又有豔情，即係有啲男女之間嘅依啲咁樣像霧又像花嘅關係啦。跟住仲有嘅頭先由大東講嘅就係話地點。location 有啲好，即係你見其實 異國情調嘅即係風景， 同埋就係有一套嘅依種咁樣嘅間諜片嘅美學，即係你見譬如六十年代咧，你見到嘅咧就係一啲好好 futuristic 好將來嘅感覺，即係例如好似香港某啲銀行嗰啲咁嘅，即係好科幻嘅設計啊， 通常有落地玻璃啊、透明嘅升降機啊咁樣。 係啦，同埋你同埋啲人要有型噶嘛，其實係一種學習對象嚟噶嘛，哇乜都得，識得好多種語言，其實即係點解我學咁多語言係咪又講得中落嚟咧？又要打得啊！跟住无论是奸的定是主角，最重要都是要有型。 这个都是即我估，即尽管我一路将尝试去讲是特务电影，但很明显两位都是很直入的詹士邦的世界。即大部分讲的都是詹士邦的那个类型的特务电影的一些定 都不一定，不一定。我现在想回头为什么我小个好像有一段时间有一个断层的。因為你知道，我講翻007啦，其實佢到80年代尾就突然停拍咗幾年唔拍噶嘛，即係皮亞士布斯南接手之前，鐵波特頓咧，鐵波特頓因為唔得啊嘛，唔收得啊嘛，咁然後 P.S. Brosnan 佢接手做新鐵金剛嘅時候，其實之前中間係有一段時間咧係真空期，我記得嗰陣時候啱啱係升中，咁然後差唔多時間咧。Mission Impossible 咧就突然間就拍翻電影，咁我就走咗去嗱，咁老實講。我呢個 Mission Impossible 喺香港播劇集版，我得個幾歲喺亞視播，我係唔會睇，睇唔到。 你都係考古先知嘅咧。 知道，因為個音樂，因為嗰個咧主題音樂太熟啦。 噔噔噔。 係啊，係啦，係啦。咁然後咧，咁然後知道，因為喂當時講緊廿幾年前 ，Tom Cruise 都係真係票房保證，你冇可能唔睇。咁你咪就係、是。這個就是很依稀的對於特務片的記憶咯， 同埋確實是好看的，即係我覺得特務電影其中一個很成功的咧，就是它總有幾場咧係你一定記得的， 係 即係例如《職業特工隊》，你一定記得它由個天花板度 掉 落 地下又跌唔曬， 係啦，然後喺個電腦面前，然後滴汗同埋滴把刀，即係即係你嗰個緊張咧，嗰啲場面一定記得嘅。如果有看最新嗰套咧，你一定記得那個電單車飛上城牆。 是 即係你每一套總有一兩個情景、一兩個場面咧，一定記得嘅。咁所以咧，呢個就係剛才講話，即係特務電影咧，好多時候會俾人哋去救病咧，就係、是、究竟佢係一種已經好設計得好好嘅類型啊，定係還是太多嘅所謂 cliché 啊，所謂老梗啊？即係例如剛才海林講就係、是、追車一定有，追車其實係相當無聊嘅。情節嚟，追車嘅定義係咩？就係、是、兩架車明明同樣嘅速度啦，但係你永遠都追唔到前面嗰架啦。然後咧，一個好睇嘅即係追車場面咧，係有個定義嘅，就係將架車擺落一個佢平常唔會出現嘅地方。 例如一個城牆啦，例如一個菜市場裏面啦，例如甚至你如果去到即係呢個奪命時速嘅嗰、那個嗰啲係由大廈飛向大廈嗰啲就係反物理現象，係 啦， 即係你就發現即係其實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所謂 cliché 啊，咁你點樣去用呢啲腦筋，令到舊嘅觀眾能夠喺預期之內？去滿足到，而又令到新觀眾仲有即係種興奮感咧，我諗嗰個就係嗰個拿捏嘅即係困難咯。 即係睇電影大東，我唔知道即係米哈，你哋會唔會覺得睇電影其實係即係唔係淨係話你用你自己邏輯思維去睇噶嘛？你可以淨係感官上嘅刺激，我就覺得呢個特務電影就係此隻啦。即係你可能以前你開頭即係你睇翻舊嘅電影咧，佢可能佢仲要想即係我話點解可以呢啲叫唔帶腦去睇戲，即係入去你淨係見到哇呢個一同埋啊特務電影一定有大爆炸。即係個大爆炸，呢啲大場面啊，佢嗰、那個你都唔會諗到底啊！依啲係咪依度係咪反地心吸力嘅咧？但係你即係話哇，好型啊！哇，爆得好大啊，咁都得啫！依個亦都係我覺得如果佢做得好嗰陣有依個咁。 呢、這個我想即係包拗頸，即係傾下。我覺得動作片咧就似呢種，即係嚟帶客。你又真係唔使點樣諗嘅，你就睇佢爆咯，睇佢即係打 炸到底， 係啦咁。但係特務電影咧係多少少嘅，咁所以先有嗰個永遠出現嘅自破啊嘛。即係你總係要用少少字嘅，嗱、那個字係令到觀眾覺得用咗啫，即係佢唔係好深嘅，即係嗰個唔係要即係推理好多。片先能夠揾到嗰、那個即係軌跡係， 唔係佢唔係推你好多片，佢係個畫面上呃你覺得哇，好似拆解咗好多層 迷霧， 係 啦，同佢一定要用到一啲即係佢用一啲智慧 小科或者一個小科技嘅小物件， 係啦，咁所以咧都有啲係估下嘅，即係有啲迷要解嘅。我覺得呢個係特務電影多過動作電影少少嚇嘅一個部分，即係尤其是當然有陣時去到後期，我又覺得條橋成日都係咁用嘅。即係例如講翻職業特工隊啊，即係唔好淨係講占士邦。職業特工隊咧，我有睇到即係兩三四集之後，你就發覺你可唔可以唔好再出嗰個面具咧？即係嗰個見到個人，然後就能夠重新塑造嗰個人嘅樣子個面具個假面具咧、即係佢不斷用嗱，嗰、那個就係特務電影一個即係。我成日懷疑緊，或者今日點解想做呢一集節目去傾嘅就係、是，究竟特務電影會唔會過時嘅咧？即係如果一個特務電影嘅嗰個招牌已經好穩定啦，佢裏邊嘅嗰啲嘅計啦、嗰啲嘅工具啦，已經不斷重用啦，究竟點樣去再翻新呢一種特務電影嘅類型咧？點解大家仲咁中意睇咧？咁樣 你話其實老梗，譬如話好似《特務之王》咁樣呢啲電影，咪其實用啲老梗嚟笑翻啲老梗。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次類型了其實例如昂斗先生呢其實都拍了幾套的嘛就是 Johnny English 嘛就是那幾套是完全是笑占士邦的就是我們叫是二次創作這個就是我想在電影工業裏面去一個笑翻本身這個很固定類型的一個方法裏面又有即美女啦然后他也都是即用很多所谓高科技啦但是那些高科技是犹如太阳能电筒一样的嘛就是为什么要有这个科技其实我只要、明明可以即我记得有一幕 很深刻的就是明明是、只要拧开个门匙然后就打开到门就走过但是隔离那个 很厉害的特务呢就要攀山涉水翻个即不知道多少个更斗先能够过去 其中一个老梗就是说那些衰人呢那个奸角呢杀人呢一定不可以即刻这样杀的一定要讲一大堆嘢等那个主角有时间可以逃脱、其实我已经甩了个手扣的了这样。 这个在剧本里面都有的即是这个叫做奸角的独白时候嘛即是他总要一段独白。然后讲晒个来龙去脉啦，然后解释晒自己嘅坏事啦，咁同时间咧就换取时间俾主角去即系解救自己啦咁。 唔系咁啊，真系好似有啲，咁啊真系好似我唔知道我纯粹突然间 brainstorm 谂到就 系 美少女战士咁样，你个敌人都行紧埋嚟整紧个绝招，点解整死你噶啦？点解你仲可以即刻变身嘅咧？你变身嗰阵我一嘢一招你已经死咗啦。 那个物理时空系唔同嘅，嗰、那个系即系犹如 喺第二个空间， 犹如洛奇咁咯。即系永远都好多蒙太奇噶嘛，嗰度系交代咗好多时间嘅转折，你系唔会知嘅。但系喺翻特务电影嗰个得意之处就系你发现咧， 無論詹士邦也好啦，定係即係職業特工隊裏邊嘅 Tom Cruise 都好啦，佢總係有一種運氣嘅。即係如果冇運氣咧，佢哋搞唔掂嘅。好多時候就係佢哋其實好多次都係要即係死噶啦。 嗯， 但係永遠都係有啲事情發生，有一個巧合，跟住佢就能夠脫險。 嗯， 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亦都係令到大家咧可以容易啲代入，或者嗰種對於因為佢係正義嘅，佢係主角嚟嘅，所以會有運氣嘅光環，係大家觀眾係會接受嘅。 嗯，所以我觉得你刚才你问那个问题说特务电影会不会过时呢，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某程度上是会的。 嗯， 即譬如好像今次看007这样，其实你真的想了，其实现在全球的最大敌人，即你还会不会有个这样的，其实他那个设定呢，他那个间隔的设定呢，我觉得已经是有些吓，怎么真的这样呢，可能全球暖化带来的危机还危险过那个独孤奸人是不是，但是就是会有个这样 的设定发生咯。即所以我会觉得，所以譬如好像之前我有听过 Kingsman， 我就比较喜欢那种，因为他就是在那個原有的設個世界裡面，他就是 focus 在訓練和師徒關係的那個設定，我就覺得現在可以會是編劇會可以是這樣的情況下會發展一些新的劇本出來。 即以前的趨勢你見到的就是說，你當他好像儲了某一堆的老梗之後呢，就會有這些這樣的笑梗，就好像特務之王啊這些這樣的戲呢，來好像幫即 你說轉一轉個風味又好，轉一轉個口味又好，洗個太平地又好，幫我哋排毒又好，就會出現一啲咁樣嘅類型嘅戲啊，昂斗先生。跟住咧，我哋又再翻去睇呢啲咁樣嘅戲。我唔知道呢一條橋用唔用得，即係不斷地啊，有一排我哋就不斷地接受呢樣嘢，咁跟住就後屘就出嚟笑翻之前呢堆梗啦。咁，跟住又翻去用一啲新啲嘅方法嚟睇呢樣嘢，我覺得千古以嚟，我哋讲古仔，我哋都会中意有好彩，同埋有得自破呢两样嘢，系对于我哋嚟讲系吸引嘅。 好，特务电影会唔会过时咧？我哋慢慢再倾啦。咁啊，詹士邦电影就今日咧就应该不能不提噶啦。咁啊，听翻首詹士邦嘅歌先啦，Adele 嘅《Skyfall》。 You'll never have my heart. 双边关系、二十国集团峰会的筹备事宜、应对气候问题和新冠疫情，亦有谈到人权和中欧投资协定。股市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245点，跌1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45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日元113.4，瑞士法郎0.926，加元1.244，人民币6.428，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兌美元0.738，新西兰元兌美元0.6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2美元，卖出1795.9美元。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晚上的11点，强烈带风暴圆规集结在香港西南大约680公里，即是北纬18.6度、东经109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海南岛，移向越南北部。圆规的外围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相关的降雨可能令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该继续防范水浸的风险。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本港部分地区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当本港风势减弱时，天文台会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长洲泳滩和横澜岛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57、54和5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75、68和60公里。预测本港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至29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五间中仍有骤雨，周末和下周初转凉和干燥，早上气温逐步下降。三号强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分钟阅读，加强阵容，读得更阔，听得更广。 有没有想过，城市叫大家单打独斗，咁亦都是我们懂得看他著作的关键。 大家好，我是米哈。 当我哋有需要改变，最后将讨论升华，带出呢两个系，但可以从你嘅选择呈现出嚟。 大家好，我系 Peter Chan 陈建恩，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齐翻阅好书。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色无下， 蓝色， 色无下，蓝地球。 日本漫画家德田恐龙名作《冲锋四驱狼》，一部以迷你四驱车为题材的少年漫画。这套在香港叫做《四驱小子》的卡通，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在无线电视播放，相当之受欢迎。迷你四驱车成为了当时小朋友的最流行玩具。主角四驱狼的经典对白：四驱车并不是玩具，可以说是金石良言。有细路仔的家长都知道，近年香港亦都运用四驱车推行嘅 STEM 教育，科学、科技、工程同埋数学，四驱车正正包含咗 STEM 教育嘅元素。改装一架四驱车并唔系大家想象中咁容易， 例如车胎的软硬度是涉及物理学，车壳设计包含了工程学的扰流，防止车辆翻侧的防倾杆和真正汽车科技没有分别。四驱车的底盘和改装零件为了偷轻重量和一级方程式一样用了不少碳纤物料。另外为了增加速度，改装推动摩打都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每架车的摩打齿轮都要作出调校，当中涉及工程学以及数学原理。近年香港学界更加举办四驱车联赛，老师可以透过四驱车给同学体验 STEM 教育，同学也都可以寓学习于娱乐。近年日本最大的四驱车制造商会 crossover 不同的大汽车品牌，出产不同的四驱车，希望培养小朋友对汽车的兴趣。除了商业元素之外，最重要是希望从小培养对汽车的兴趣，成全汽车工业文化。最近还出了港版的士四驱车，难道想帮帮香港的的士业？讲笑啫。不过四驱狼的经典对白一点都没错，四驱车并不是玩具。蓝地球冯坚成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大家回到嚟廣東廣西，不過先提提大家，三號強風信號仍然生效嘅。我是米克，今晚我哋嘅題目就是特務電影。直播室有海林啦，同埋嘉賓尤大東。嗱，講特務電影咧，的確咧不能夠不談呢個詹士邦。咁而尤大東咧，即係唔講唔知咧，原來係詹士邦嘅即係粉絲嚟嘅。 我都唔知道你係詹士邦。 我冇你咁粉絲，因為你係去埋呢一個007嘅博物館。 係啊，因為其實咧，我係唔知幾時揾到個資料嘅。咁我就知道喺倫敦咧，就係、是、有一個叫做全球最大型嘅詹士邦嘅道具及場景展博覽館啦，總之叫007 展覽 啦。咁嗰個地方叫 Bond Emotion 啦。咁總之就係、是因為對於我嚟講咧，詹士邦咧係一個咧係同人同唔到朋友分享，同唔到同輩分享嘅一個。 究竟你係冇朋友啊，定係啲 可能 係 冇朋友嘅？可能係冇朋友，唔係因為細個咧睇詹士邦，我都同你講頭先，我係小學開始睇詹士邦嘛、 啊。 你同唔到同學講，因為佢哋未必會知係咩。 睇緊龍珠嘅時候，你同我講詹士邦。 係啦、啊，我頭先睇緊聽睇緊四驅小子同個詹士邦，唔會同你搭到爹咯。咁然後咧，咁呢樣嘢一直都係喺我心裡面。咁然後2018年嘅時候就去咗倫敦旅行啦、第二次去倫敦旅行。就決定一定要點樣都好，一定要去睇。哇！真係正到不得了，因為佢有 啲咩咧？ 好多款唔同嘅 Austin Martin 啦，有 唔同嘅 DB 啦， 係啦，有一啲係啦，有一啲新康立利嘅立像啦，好似嘅戲服啦，一啲佢嘅 passport 啦，另外仲有一啲可能係啲車可能係爛咗，佢話俾你點解爛咗？拍邊場戲有啲咩武器？ 真 係 攞翻電影場景裏面用過嘅道具， 係啦，用佢嘅道具啦。另外就仲有啲海報啦。咁我諗可能對於男士或者 fans 嚟講睇車係幾開心嘅、但我自己就覺得係成個氣氛令我覺得哇！我終於嚟到呢啲地方，好似～總之係不得了 朝聖 係啦，去朝聖咁樣咯。 大通講咗一個重點咧，就係男士。剛才咧，我開節目嘅時候咪問阿海林嘅，即係講特務電影會諗起邊位？即係其實諗起詹士邦之前咧，我係諗起我阿爸先。即係我真係覺得咧，睇特務電影咧係好男性向嘅。而呢一種男性向咧，其中喺剛才即係大東去數博物館裏邊咧，其實有啲端倪嘅，就係、是、即係男性好多時候就好中意去好多嘅道具喺手噶嘛，即係好多中意槍啊，中意車啊，中意好多嘅即係裝備啊等等咁。而特務電影咧係好滿足到。 男性的呢一種即係幻想啊，我覺得。 我覺得依一樣嘢，其實我要唱下反調。 嗯， 我覺得依啲係真係屋企嗰個培養嘅依個咁樣樣，即係男仔就玩槍啦，女仔就玩洋娃娃啦咁樣。咁我屋企就唔知點解我爸爸媽媽冇依啲咁嘅性格培養，所以就變咗。其實我和我家 姐都很喜歡 特務電影 詹士邦入面這個這樣的世界，即入面哎呀車又好好啦，槍又好好啦，咁當然啦，佢當初是即以前這個世界上所有東西都是在一個男性的角度的世界來的嘛，尤其是六十年代當詹士邦出現的時候，佢由佢當初這個詹士邦的小說啊，由 Ian Fleming 即佢這種這樣的寫法，就是當時的這種這樣的貴族男士去征服地球， 有知識嘅，有知識嘅。即係通常咧，早期嘅時候嘅詹士邦電影咧，詹士邦講下嘢，突然間會引經據典咧，講下藝術史啊，講下個件古董啊咁樣噶嘛，即係喺一個咁樣嘅即係角色設定。 係，同埋即係你會見到，同埋入邊所有嘅女性咧，都係一座花樽嚟嘅。 嗯，咁係啦。所以我剛才咪就係男性導向嗰個位啊，即係話即你不需要女性是一个花樽的嘛，但在詹士邦尤其就是众多特务电影里面，即是这个是经常都被人提到的所谓的即性别问题。 但是由一个女性的角度，即其实大东话小的时候很难跟朋友分享，即是对詹士邦 的。 其实我会说由女性的角度呢，即到可能九十年代之后或者二千年之后呢，可能好似我呢個類型嘅女性咧，去睇電影咧，先至會將即係先至又有女性做一啲咁嘅主角。 嗯、 我哋嘅做法就反而係就唔會去睇個性別。 嗯、 詹士邦呢、這個雖然一個男人做嘅，但係我就係詹士邦，去咁呢個角度嚟睇世界。 即 係 代入咗落嗰個角色裏邊。係 啊，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即係你冇乜戲睇啊。 係，因為全部都係你哋啲男人男性嘅形視。 你即係我自己做唔到話，我就要做一個咁好嘅花樽啊咁樣。 我覺得咧，詹士邦電影其實都有好多個即係叫做即係發展嘅歷程咧，唔知可唔可以咁講啊？喺早期嘅詹士邦電影咧，我哋都會好見到就係其實集與集之間咧冇乜關係，即係每次完咗之後咧，就好似重新再開始一個新故事咁。咁呢個同小説本身係有嗰個聯繫嘅，因為其實當陣時寫呢一系列嘅偵探小説或者叫做特務小説咧，係好似嗰啲好似火車站咧嗰啲書報攤裏邊你會買到，就係愛嚟消遣你一個車程。咁你唔會去即係完咗之後繼續追看一個系列嘅嘛，即係所以佢每個短嘅故事咧完咗就完咗啦，咁佢保留咗個角色，然後再開始新嘅故事。咁但係去到電影上邊咧，咁佢好適合嗰種即係個節奏，就係例如一年或者兩年就會去再拍一套即係詹士邦，或者我哋細個講嘅名《鐵金剛》。嗱呢一個又係另一個謎團嚟嘅，即係鐵金剛呢個名字我真係完全唔明點嚟。我哋而家又唔講鐵金剛。 其實由上一套 Spectre 開始咧，已經係冇咗鐵金剛呢個名字。 官方 係啦，直頭咧係。但是咧，當你以為呢、這個唔係啊，鐵金剛咁靚，或者新鐵金剛啦，因為佢係皮亞士布斯蘭開始就係新鐵金剛啦。當你覺得唔係啊，新鐵金剛呢個名字都涼涼地啊，原來真係有 fans 咧係唔中意嘅。 係啊， 即係原來我睇翻報道咧，原來咧 使唔使開名㗎？ 有一個知名嘅人士，因為我真係睇報道 直播節目啊，由大東 知名嘅人士咧就話，原來上一套 Spectre 咧，佢改名正式叫做007， 係 暗黑帝國啦。咁、然後咧就對唔住，黑影帝國嚇。咁、然後咧就竟然冇咗新鐵金剛，就真係有位知名嘅人士就投訴，佢話嚇。有冇搞錯啊？你咁樣即係拆招牌啫，咁我都有啲驚訝嘅。咁 你講係即係佢驚訝，所以你驚訝，定係拆招牌驚訝咧？ 佢我驚訝，佢驚訝咯。係啦，我驚訇佢驚訇，因為我都冇諗到，原來鐵金剛呢個名喺某啲 fans 嘅心目中，原來個地位係咁重要嘅。咁但係可能對於新後生嘅人嚟講，你睇詹士邦佢就冇乜所謂。 但係睇埋最後一集咧，就基本上都明點解要即係攞走咗詹士邦或者鐵金剛，而保留翻007嘅。 嗯， 因為007咧就唔一定要等於詹士邦嘅。係，007係嗰個特務嘅編號。 係， 咁佢可以換咗任何人都得嘅。係，咁我哋就費事穿橋啦。但係，即係翻轉頭想問嘅就係、是。 你哋去睇即係詹士邦咧，我記得啊，即係大東嘅分享一樣，即係我覺得好有趣嘅東西就係、是，當我哋唔係由第一套詹士邦就伴住我哋成長，因為我哋個時間有時差嘛。 嗯。 咁我哋就好似一個翻轉頭睇， 嗯， 即係考古一般去睇詹士邦嘅時候咧，其實原來有啲特別嘅樂趣 嘅。啊，有㗎，因為嗱，譬如我細個嗱，我睇詹士邦嘅戲九十年代啦，咁、 嗯、 但係我係一個八十年代出世嘅人，我係對於因為嗱，詹士邦第一套 Doctor No 即係鐵金剛有部神秘島，六二年嘅事、嗯，哇！我喺唔知喺邊度。咁我 上一世都未， 上一世都唔知喺边度。咁然后咧，我对于当时嘅世界系完全唔理解噶嘛。咁、嗯、但系哇，原来喺我细个嘅印象，对于旧时代咧，一定系离不开黑白嘅， 系 粤语残片咁样。 系 哇，原来话俾你听，米高梅嗰边啲戏咧系七彩嘅， 系啊， 系巨幕嘅， 狮子系有颜色噶， 啊，仲会喐嘅，系啦，都会哇咁靓嘅。原来嗰阵时嘅世界系咁样嘅。咁另外一个比较劲，即系一个深刻嘅印象就系、是嗯、You Only Live Twice 呢套戏，因为佢系喺香港有部分嘅场景喺香港拍嘅。哇，1969年代当年嘅香港维港原来系咁样样嘅、嗯，我就会觉得好。好精彩嗰件事，同埋另一個考古就係、是，因為佢每一次咧，因為我對於舊嘅邦片唔熟啊嘛、 嗯， 我去睇翻，哇！原來嗰啲片頭咧好正喎，我淨係睇片頭都覺得好。 哦，咁就呢個去到海林嘅專場啦。 因為我自己係 motion graphics 嘅，咁其實片頭咧喺好多外國嘅電影咧、其實即係其實真係喺詹士邦。開始啊！你可以話佢可能係一個依個即係依一個領域嘅先鋒， 即 係 做呢一種形式嘅片頭。 即係因為其實即係間諜片咧，你會見到咧有兩樣嘢嘅、 嗯。 第一樣嘢就係有個靚嘅片頭、 嗯， 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咧有一個好好嘅第一幕、 嗯、 一個即係令你留，即係頭先我哋講話有啲哇，即係一定會記得嘅場景。第一幕係好重要。咁、 嗯、 而依個片頭係啊，即係佢你大家應該可能某一個年紀嘅人都會記得詹士邦戲，一定係個女性個同體嘅依個咁嘅剪影啊，跟住有個咁嘅個窿窿咁樣，好似一把槍個槍口咁樣望下望下，跟住突然間砰一槍， 由一個圓形變成四個圓形咁樣， 係啦。即係依一啲係好好喺我哋好 iconic 啊，即係好典型嘅依啲咁樣嘅 設計。 而一個學即係對於我哋做學設計嚟講，我覺得片頭咧係好重要嘅、 嗯嗯。 但係唔知點解係有好似有個魔咒嘅， 點樣咧？ 就是呢一些片頭設計通常即詹士邦除外，但有一些設計得好的片頭的戲呢、 嗯、 通常、可能會是爛片。所以反而你作為設計學生的話，你會走去看很多片頭、嗯、是即是你出戲你明明知道出戲不得的，但是呢你會去看個片頭。 我以為這個這樣的即、概念是適用於這個宣傳片、嗯、而不是適用於片頭、 嗯、是因為但是冇嘅喎，因為嗰時我本身係嗰啲完全冇呢一方面嘅研究，純粹就係因為中意睇啊，咁咪研究一下咯。 你講視覺設計， 視覺設計係、嗯、譬如頭先你話 You Only Live Twice， 我 up 錯咗年份，原來1967年唔係69年。咁、嗯、原來咧，你發覺詹士邦咧，佢除咗講一定係有幾大元素嘅，包括就係女性嘅剪影同體啦，槍啦、 嗯 或者係一個詹士邦嘅一個剪影，佢唔會出真樣嘅，佢唔會出真樣嘅。呢一樣嘢係去到Daniel Craig 嘅系列咧，先至會正式有嗰個樣。 同埋通常咧有主題嘅，即係例如嗰一次係講賭場咧，咁你會見到個片頭可能會有嗰啲泥馬啊，會有嗰啲賭台啊嘅一啲，即係佢總係符合嗰個主題。如果嗰次係講深海嘅，咁你就會見到白爪魚啊，見到啲人浮浮。 所以頭先我講 You Only Live Twice 咧，佢就係有呢個蜘蛛網啦，同、 嗯、 埋有熔岩啦、 嗯， 因為佢嗰個配合係要配合翻日本嗰種東瀛嘅風情。咁然後咧呢一樣嘢咧，去到 Diamonds Are Forever 咪、嗯、哇好多閃靈靈鑽石嘅嘢咯。咁、 嗯 呢一種去到國產007咧、 嗯， 我覺得阿周星馳係用得好好，因為係會好笑。因為通常咧，你知道007啲片頭咧一定係男人攬住個女人，或者係女人同個男人跳舞。咁然後咧，國產007係玩到點咧？係個男人攬住個女人同佢共舞。 揈揈下揈咗個女人出去個畫面外面嘅，跟住佢唔知死咗定點樣啦。即係我覺得佢係有玩到呢啲嘢，佢係有認真去睇個片。 即係證明一個經典啦。通常經典嘅其中一個證明嘅方法就係有人去抄啦，第一，第二就係有人去笑啦。咁佢就即係證明佢係經典嘅本身。但係講詹姆士邦就實在太多嘢講，即係我想再問大家，即係究竟如果我哋講咁多詹姆士邦嘅東西，都好似好耐啦。去到最新了这个丹尼尔基克的系列、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坦白一点你看不看好他的 绝对不看好一点都不看好 解释一下 又不漂亮啦还有詹姆士邦通常应该是深色头发的啦、跟着他是蓝即是他的外形在你见他你看回他做詹姆士邦之前的戏、他永远都是做二把的同埋佢個人個樣咧，係即大家唔見，即唔知道原來佢咁科嘅。 佢好似本身都 唔係咁科嘅，佢好似係專登練到咁大隻嘅。 同埋你見到佢佢當時出席依、這個詹姆士邦嘅發布會咧、即係男主角發布會嗰陣咧，嗰日咧佢係好入嘅個樣，係啊，大家係好失望嘅。我記得我哋係我有份去簽嗰、那個即係要換主角嘅依個咁嘅 倡議聯署聲明。咁系嘛？大钟咧， 我记得佢咪就系、是、因为嗱，因为皮亚士布斯南咧就比较君子啲嘅样， 系绅士啲， 系啦绅士啲嘅。但系 Daniel Craig 个样咧就好明显同要同你打过，即系好明显要同你即系搏击会嗰种咁样嘅感觉嘅。咁嗱，老实讲，我自己对 Daniel Craig 系冇乜印象嘅，但我确实觉得。Daniel Craig 嗰陣時俾我感覺係幾、都幾 sex appeal 嘅喎，都幾性感嘅喎，我覺得。咁然後到後屘慢慢望翻轉頭，哇！原來十五年前啦，你睇翻 No Time to Die，望翻原來最初 Casino Royale， 其實原來佢個樣都有啲變咗嘅喎。 咁梗係啦，十幾年啦， 有啲變咗。 我哋都變咗啦。 但係我係覺得佢真係佢係越嚟越有型咯，同埋佢係有啲重新再塑造過嚟，係我哋嘅印象。 係啊，呢一個我覺得好重要嘅就係、是、你調翻轉頭睇你就明啊。點解會揀一個大家一開始係好有爭議性嘅人物？因為係一個好強嘅分水嶺。 係， 個分水嶺就係喺即係丹尼爾基克之前咧，其實整個詹姆士邦嘅文化或者系列電影咧，其實幾明顯大家中意睇嘅原因嘅。剛才講嗰啲道具啊，即係爆炸場面嗰啲唔使再重複啦。其中一樣嘢咧就係佢喺一個正邪好分明嘅意識形態之下，有一個永遠都係忠嘅特務就係、是、詹姆士邦。然後因為佢係本住正義嘅一方咧。所以他就打不同世界邪惡嘛，即是在不同的階段，無論是以前講緊係即係蘇聯定係北韓咁樣，即係你不斷都係換緊嗰啲唔同嘅恐怖分子同埋邪惡國家，然後咧佢一定會贏。但係去到丹尼爾基克咧，嗰、那個故事就開始超脱咗呢一種正邪嘅意願啊，翻翻係一種所謂剛才話貼地啲啦，要打拳頭交啦嘅一個特務電影咁樣。 我講少少歷史啊，即係嗰、那個其實咧，皮亞斯布斯南即係 Piers Brosnan 咧，其實佢係早少少想佢哋想揀佢做詹姆士邦嘅，但係咧佢因為嗰陣佢有藥在身，佢做唔到，先至用咗依、這個 Timothy Dalton，而 Timothy Dalton 係想做一啲咁樣真實啲嘅詹姆士邦，但係問題係嗰個年代同埋佢個外形可能大家冇咁接受啊，咁所以 Daniel Craig 用咗 Daniel Craig 嗰陣係真係有驚喜，真係有驚喜。反而 Piers Brosnan 到佢真係做詹姆士邦嗰陣，佢已經開始有少少老，同埋大家即係反而真係冇乜驚喜，有啲悶。所以我會話 Daniel Craig 係一個真係好好嘅一著戲咯。 而同時間咧，亦都反映到咧，今集最後一集咧。個奸角咧，係經常俾人話佢唔夠奸，我覺得係需要平反。其實佢係唔需要咁奸嘅，因為 唔係我覺得個 point 係根本個重點都唔係落喺個奸角嗰度，根本個重點係落咗喺詹士邦嗰度，即係落咗喺詹士邦嗰個身上啊嘛，即係講佢已經係。唔係我哋對於詹士邦嘅理解，永遠都係獨身係嘛？佢今次去到直頭係已經係有另一半，直頭可能係甚至有下一代，佢嘅定位同以往好唔同嘅，即係已經係去到個唔同嘅階段。 呢個系列已經係一個自我嘅反省階段，係詹士邦嘅自我反省。嗱，關於詹士邦，的確好多嘢講，同埋真係好經典。而詹士邦嘅經典咧，係去到我覺得嚟到香港咧，有個本地化嘅，就係、是、許冠傑嘅最佳拍檔。 你名叫叮当 近人清新开朗，我名叫 King Kong， 个款似 James Bond， 最佳拍档。咖啡你冲水，我加奶落糖，你洗衫我将啲衫烫，我帮你搵钱，你帮我清仓，最佳拍档。有乜嘢冲撞，你跟我不妨抛开顾忌坐低讲。你需要帮忙，我梗会帮忙。点样辛苦都冇相干，你响我身边，我不再彷徨。两家一对胆都壮，我一切担当，你不会惊慌，最佳拍档。有乜嘢冲撞，你跟我不妨抛开顾忌坐低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消息指，涉及西环的士司机谋杀案的疑凶在南丫岛被捕。据了解，警方经情报收集和分析，今日调派刑侦人员到南丫岛调查，期间有市民报称在岛上发现一名男子外貌和疑犯相似，警方加派军装人员搜捕，之后在码头附近接获疑犯，将他押回警署。案发在昨日清晨约五点，一架的士驶至东边街近皇后大道西交界时，的士司机怀疑被人以利器刺向颈部死亡。警方透过的士录影设备发现凶徒是在现场附近一处地点上车，他行凶之后沿东边街进入后巷离开，在一个公厕弃置部分证物，例如外衣、口罩同埋毛巾等。警方又发现凶徒曾经出入附近一间酒店，喺一栋大厦嘅天台发现一个背包，里面有染血口罩、一把25厘米长嘅菜刀。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圆规嘅外围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本港部分地区吹强风。当本港风势减弱时，天文台会改发一号戒备信号，预测听日早上骤雨较多。天文台又表示，近日两个风暴狮子山同圆规是自1946年以来发出八号信号相隔的最短时间，只有两日12小时40分左右。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其中两宗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其余一宗的检测结果待定。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五宗，新增三宗个案涉及两女一男，年龄介乎28至34岁，分别由印尼、菲律宾和巴基斯坦抵港，三人都没有病征，分别接种了两剂和一剂疫苗。另外，因应早前一宗涉及变异病毒株确诊本地个案，大围金丝花园第一期金辉阁的相关指明人士需要在听日遵从强制检测公告进行检测。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视像会面，习近平说两人多次就双边关系、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治国理政经验等深入交流，共同推动双边关系向前发展，推动中德合作应对全球挑战。习近平说，中德本住互利合作精神，发挥两国经济互补，实现共赢，中国和德国自身发展得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亦都更大，证明了国与国之间完全可以避免零和博弈，实现互利共赢。

刻意攻击主角的衣着，同埋嘲讽佢喺酒吧度睇书。主角冇回击，只系好好奇点解会咁样。然之后女孩表明来意，话主角对西服好了解，而且三年前喺某个水边做咗几咁过分、几咁残忍嘅事。主角逃离酒吧，惊讶于女孩子所讲嘅佢好似系另一个自己，而且对于所谓水边发生嘅事全无记忆。 主角唔系讨厌被人指控，而系如果嗰啲指控系真，咁我就唔只系我，而第一人称竟然系众数。小说嘅气氛设计好精彩，主角身处稳固嘅现实被一步步咁瓦解，但佢所提出嘅问题却系深刻而有意味。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第一人称单数》，作者村上春树，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回到来第三节的广东广西，提一提大家，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直播室里面有我米哈，有海林和嘉宾游大东。今晚我们的主题是特务电影。我们答应自己，我们讲多阵詹士邦，我们讲其他特务电影。大东，这么多集詹士邦电影里面，你最喜欢其实哪一集呢？ Skyfall。 是。 即係點解咧？佢個名好僆嘅，一啲都估唔到，原來係咁 重要， 咁重要。 嗯， 因為嗰時睇佢仲係叫《新鐵金剛》嘛，啲自破天空城喎。你諗諗講乜嘢？你諗唔到講乜嘢㗎？咁啊，就係其實佢係第一次，因為其實咧，我覺得即係丹尼爾基克咧呢、這個揾呢個人嚟做定零七咧，其實我覺得成個電影團隊都係有啲嘢想做嘅，就係打破一啲零零七嘅一啲所謂嘅你嗰啲 cliché 嗰啲梗， 典型嗰啲老梗。 係啦，嗱，其實咧，我覺得。呢啲老梗咧，即係一定係大團結局啊，贏曬，打敗敵人咧，曾經試過咧係打破過嘅。 喺邊次咧？ 就係呢一個On Her Majesty's Secret Service 入面，就係佐治拉森比唯一一套戲。係咁咧，佢其實咧佢應該最後係贏咗個任務嘅，不過咧佢係 其他輸曬， 其他輸曬。點解咧？因為佢嘅太太同佢結完婚之後冇幾耐咧，就俾奸角嗰邊嘅人咧就開槍射死咗嘅。咁而呢一樣嘢竟然咧去到 Casino Royale 即係呢個勇破皇家賭場， 大戰皇家賭場好似 係。係啦，我成日唔記得中文名。咁佢就係 Eva Green 就係都係 Vespa 嘅角色啦。 係啊，即係總之就係死咗啦。咁然後呢樣嘢竟然係去到今集咧，係會再講翻嘅。 呢個其中打破嘅老梗咧，就係嗰個幫女郎咧，通常係唔會有連續性嘅。係 啦， 即係每一集完咗就已經好似當冇事發生，就下一個咁。 係啦，所以咧 ，No Time to Die 點解你一定我同啲朋友講話，你一定要睇翻前面嗰幾集，你先至會睇明白講乜嘢。 前後五集係要連住去睇。 係啦，咁至於講翻 Skyfall 啦，其實我入場嗰陣時咧，我就冇諗到佢係玩到咁癲。因為佢當然有佢嘅大奸角啦，就係 Javier Bardem 啦。我覺得 Javier Bardem 係一個非常適合做大奸角嘅人啦。二百萬奪命奇案，佢已經搞到我好驚噶啦。咁然後咧，最重要嘅就係佢將詹士邦點解點呢個人點樣嚟嘅嗰樣嘢拎翻出嚟講，同埋就係會講翻到啲詹士邦同 M 呢個人嘅角色嘅關係。 因為詹士邦電影咧係冇講童年嘅。冇講成長嘅，冇講育成嘅，成日都唔明咧。詹士邦你又即係飲酒飲好多啦，又夜瞓啦，又唔運動啦，點解你可以長期保持住一個好嘅身形啦，同埋嘅即係咁高嘅運動量啦？但係即係童年呢一 part 其實就係 Skyfall 其實要處理嘅。係 啦，咁佢亦都係有好明顯係花好大篇幅去處理佢嘅，即係阿 Javier Bardem 嘅仇恨都係嚟自嗰陣時啊嘛。同埋就係、是、佢認真花咗好大篇幅去講俾阿零零七同埋阿 M 咧去面對阿 Javier Bardem。我覺得呢個鋪排係我好喜出望外。 同埋質疑緊詹士 邦本身作為特務這個組織的合法性， 是的， 即是它是否一定是正義的呢？ 嗯， 是不是過往我們都說，即是在這個基克之前的詹士邦那種正邪呢是沒有人會懷疑的，嗯，即是詹士邦為什麼可以這麼橫衝直撞，即是炸了整個城市那麼滯去完成任務，大家都覺得沒問題，嗯，因為它正義嘛。但去到 Skyfall 其實就開始問這個問題，就是其實特務裏面有人犧牲的， 嗯， 他們，未必知道自己的任務本身有沒有一個更大的任務的，嗯，即可能是一些即所謂的 dirty jobs， 即一 些, 一些，嗯，即其實是掃蕩的某些東西，然後去完成某個大計。所以那個正邪那個即議員呢就開始提出一個懷疑，這個也是令到那個張力提高，即是電影的張力提高。 不過我自己就冇諗到，原來你係唔中意臨尾嗰幕咯，因為頭先我就講話，頭先我就話最 我哋咪後我哋有講過， 咪後就有講過就係話阿丹尼基克最後同阿 M 咧係喺嗰間石屋嗰度咧係同阿哈菲拜丹咪係等佢嚟，類似係同佢決戰嘅。我覺得嗰個係007，我從來冇見過咁樣嘅鋪排嘅，但係點解你唔中意咧？ 因為個場面咧，我覺得純粹係動作上個設計唔好睇啫。 係， 即係我都話嗰套 Skyfall 係去到基本上去到炸地鐵， 嗯， 然後個聽證會等等，我都覺得是接近完美的了， 嗯， 去到最後我期待有一個即特別的，我成日都話我即特務電影呢我依然都是帶住某種老觀眾的 心態呢，我覺得 有個場面我需要記得的， 嗯， 而最後那場呢未去到一個我會即如果回想咁多套詹士邦的重要場面，我甚至會記得皇家賭場他潛落威尼斯的海底去開那個鐵閘， 嗯嗯， 開不到，那個都仲深刻過 Skyfall 的最後動作。 我諗啊 ，Skyfall 最其實最深刻可能是那些咧，佢咪去咗澳門嘅，咪話佢賭場，哇！ 哦，嗰只 嗰啲龍啊，嗰啲紙扎嗰啲龍咧，我心諗哇，乜原來外國人都仲係咁樣諗，香即係仲係諗緊亞洲人係個咁樣嘅印象，我覺得嗰度就有啲甩碌咯。 哦，咁我哋有睇 Transformer， 我哋知道有幾東方主義嘅，係啦，詹士邦唔算特別厲害嘅咧。 我會話近年嚟，我反而中意係大戰皇家賭場， 嗯， 跟住依幾集咧，即係 Quantum of Solace 啊 ，Skyfall 啊，對於我嚟講，其實睇嘅意欲比較低。 Quantum of Solace 係冇乜必要存在嘅，老老實實喺呢五篇。 係啊， 如果要真 你叫唔得個名啊？量子殺機， 量子殺機 係。即係我對詹士邦，即係我覺得佢行嘅依一個，即係依個方向咧，係我同意嘅，但係反而唔知點解某種程度上咧，對於我嚟講，反而個意欲係低咗， 嗯， 反而我會即係我懷疑我自己係咪對依啲即係間諜片啊，依啲咁嘅特務電影啊，我對佢嘅要求就係，即係我想要娛樂。 嗯， 所以反而我對譬如嚟緊嘅21世紀殺人網絡嘅即係新續集啊 ，Matrix 嘅第四集 係啦，我已經見到其實有啲即係網上面漏出嚟，見到啊即係 Keanu Reeves 同啊 Carrie Ann Moss 喺三藩市嘅樓度跳落嚟， 嗯， 即係我對依一啲嘅場景反而有期待。我明明我都未必會 buy 個故仔，但係我見到依啲大場景我就會，嗯，哇想睇啊咁，嗯，樣，而反而即我到而家都未入戲院，就係因為可能個意欲冇咁大。 但係唔係 No Time to Die， 我覺得你唔會失望嘅。今次佢有齊曬所有你要有嘅嘢， 係 除咗詹士邦同其他女人嘅一啲艷情嘢係冇嘅啫。 係啦，因為佢已經變咗一個好昂直嘅男性，佢已經係即係 清心寡欲嘅，直頭係冇佢冇願望。 佢直頭喺結婚之前，佢覺得需要同個舊情人去個墳前道，即係要同佢 say 聲再見，要講翻清楚先準備去結婚。 所以啲咪唔好玩咯。我會覺得呢啲好似越嚟越似第二啲，即係點樣講？唔似傳統嘅呢種咁嘅特務電影，係即係冇呢啲咁樣嘅，即係人生入邊嘅煩惱噶嘛。 又傳統同創新之間，你話幾難去拿捏咧？ 唔係 嘅，創新之後。 真係有聽過咧，有啲朋友係唔中意咁樣嘅改動嘅， 嗯， 即係佢覺得詹士邦就應該要有嚇，即係嘗盡美酒佳肴及美女咁樣。但係我覺得咁點解007唔可以有加薪咧？即係我自己會有。 唔係咁，我咪睇第啲戲咯。 係，唔係我覺得最後我真係唯一唔中意都係個結局啫。我覺得是不合理的，因為作為一個劇本，但是我們今天不是講詹士邦，各位今天是講特務電影了。既然不要看了，我們又講一下其他的特務電影，不如都順勢，即其實有什麼特務電影是除了詹士邦之外又除了職業特工隊， 嗯， 是好看的呢？你覺得， 啊，我 我其實我反而有啲譬如話我覺得 salt， 我有冇睇過 salt 啊？即係 Angelina Jolie 嘅 salt， 其實我覺得嗰個都係其實某種程度上都係一個特務電影嚟嘅，而佢係即係而佢係由嗰個女性角度去 其實佢拍咗幾套嘅，係有套 Want 都係嘅， 同埋佢即係呢其實係一套爛片啊 ，Mr. and Mrs. Smith 啊，即係史密夫先生與太太， 都唔係好難啫。 起碼即係你唔會覺得佢嗰個深度或者觀賞度係咁高嘅。但係我會覺得嗰啲係我中意睇嘅特務電影，即係好笑咯。 咁個分別就係好笑。 娛樂性，娛樂性，即係有娛樂性，而同埋唔需要咁多。即係諗下人生嘅枷鎖啊，即係依啲咁樣樣。同埋我其實今日去講特務電影嘅啫，我覺得有啲其實譬如話好似 English Patient 咁樣，算唔算係一個特務電影？ 我估一般人都唔會當係。 但係佢入邊有一大時代嘅背景啦，亦都佢亦都有依、這個依、這個有中間嘅愛情嘅依個故事啦，同埋佢有好靚嘅場景啦，同埋發生緊喺依個即係戰大戰時期啊， 所以係歷史咯。 同埋佢，因為佢有 歷史片咯。我覺得特務電影咧，因為有一樣嘢咧都幾重要嘅，我哋其實都真係講漏咗嘅，就係陰謀。通常都有陰謀嘅，即係話個陰謀咧係令到點解我會去問一個問題，就係特務電影好似好長青咁咧，就係其實普羅大眾去理解嘅世界複雜咧係好困難嘅。但如果跟你說很多事情的發生，例如個生活很艱難、啊、然後那個經濟即崩潰、啊、原來最後呢是一個奸角或者一個組織， 一個抱著隻貓跟著光頭就手指尾插在你嘴邊那個 還要叫邪惡先生的人即然後他做了所有邪惡出來呢，大家是容易接受的、這個是即其實美國的社會學家都有討論，就是陰謀論呢為什麼會這麼盛行的，就是人大家很容易去理解一個複雜的世界，就是翻翻去正義與邪惡咁，所以陰謀咧係特務電影裏邊，即係我覺得都係一個必要嘅元素嚟嘅早期。咁當然又亦都容易啲去做到，即係剛才阿海林講嘅娛樂啦。咁但係丹尼基克咧，其實我哋話好新啫，但係佢都冇脱離呢樣嘢嘅，佢自然都係有個陰謀喺裏邊。 咁不過我自己如果我睇，可能我自己都中意睇啲人性描寫或者個角色比較多發揮嘅戲多啲咧，所以頭先除咗同你講我中意睇Kingsman 啦，即係皇家特工之外咧，因為我覺得皇家特工好睇在就係佢會將嗰、那個一個人點樣成為一個特工嘅過程展現出嚟，然後佢同即係男主角同Colin Firth 一齊去成為師徒嘅關係。我覺得都好睇，不過咧講起 Colin Firth 咧，有一套戲咧我自己都爭啲唔記得咗，就叫做咧。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 呢套係其實都係小説改編， 係啦，但其實嗰都係劇嚟嘅最初。咁佢叫《蝶網迷蹤》，我爭啲唔記得咗個戲名。但其實我自己就係好好睇，呢套係好好睇。我自己個我係會想再買翻隻碟去重新再睇一次，因為佢係好講 Gary Oldman 同 Colin Firth 嘅感情。 佢因為依出戲咧，《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咧，佢《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 我哋講多幾次咧就完節目噶啦。 那個故仔咧，其實咧同 Ian Fleming 咧都係好貼近當初佢真係喺 MI5 嗰個生活嗰個原型啊。而佢依出戲個原型就係佢其實當時佢哋係對蘇聯啊嘛，同埋佢中間真係即係喺英國係真係發生過一件事，就係佢哋真係中間有兩個人係變咗節嘅，係 好出名嘅。 係啊，所以而我依啲就係比較真實啲，即係例如依、這個同埋其實有一個美國都有另外一個古仔，係咪叫 Jack Ryan 啊？即係講 CIA 有一個 series 千禧年後嘅 係啦。咁佢其實The Hunt for Red October 就係佢其中一出，即係佢比較貼近一啲比較現實一啲啊。嗰個依出係好睇嘅，但係同埋拍得好有型，但係個節奏就慢啲啦。所以有些人未必喜歡就是那個節奏，但對於我來說是 還有很多文戲，其實但文戲就是大東所說的， 就 是角色的建立。因為其實先說回 Kingsman 先，我們都其實那兩句就說完好像Kingsman 呢，其實那個好看是好看在那個角色的那個所謂的 character arc 是很闊的，即是你看詹姆士邦，正如我說的，就是你其實沒什麼見到他成長的，他一直都是平的，角色本身沒有發展。但是你看 Kingsman 你就會見到一個是平民窟啦， 然後佢唔係講緊正統嘅，即係所謂 最特務訓練。 英語我想講，即係佢口音本身都係一種好好勞動階級嘅口音啦。然後佢對於整個上流社會嘅文化完全唔識同埋唔中意啦。但係特務又好似即係孭住咗英國特務，就係孭住咗個詹士邦嘅嗰種紳士嘅 有個 class 嘅感覺嘅。 其實都仲係保留緊噶嘛，即係所以係做緊西裝。大家記得第二套 Kingsman 咧，就講到美國特務就好笑噶嘛，就係做威士忌嘛，即係兩種典型，即係牛仔威士忌就係美國特務，然後英國特務就係穿西裝的紳士。但那個好看就是，一就是那個成長，第二就是，即是剛才大東說就是師徒關係。這裡為什麼也都聽得明白為什麼大東喜歡 Skyfall， 就是因為 M 和邦的那個關係都有個師徒關係。 是，沒錯。還有那時候你記不記得皇家特工是最是賀歲片的時候上畫，我真的撲去看，因為真的覺得啊，即係要睇下。咁同埋咧，頭先都有講過就係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 咧，同埋另一套我想講嘅就係 The Man from Uncle。呢一套咧 ，Uncle 係其實係五個字母嘅即係簡寫。 係啦，五個字母嘅簡寫。其實咧，你會發現咧頭先我講嗰啲兩套嘅時間咧，都係一九六幾、一九七幾咧，其實就係當年仲係冷戰好盛行嘅時候。呢個可能或多或少同我嗰時讀書有啲關係，因為我讀 history 咧，我就係淨係中意讀一戰打後嘅啫，一戰、二戰、二戰，即係兩戰之間同埋冷戰。咁然後我覺得嗰件事係點解我中意讀現代史咧？就係我覺得呢件事我仲接觸到，我仲掌握到，所以點解嗰陣時即係兩年前就去英國嗰年就點解順便去埋柏林，就係要摸下個柏林圍牆。我就係覺得嗰陣時我想同埋去睇下啲東德人點樣走難嚟西德咧，即係東柏林走嚟西柏林。我就係想睇下個歷史，我唔想淨係睇書啊，我想接觸一下。所以我覺得呢啲可能係嗰個年代對我有啲共鳴，所以我睇嚟睇去都係嗰啲。咁樣嘅特務片， 其實如果你中意 Uncle 咧，我可以介紹多另外一出，叫 The Vengeance 啊。The Vengeance 咧又係同一個年代嘅，又係電視劇嚟嘅。咁咧佢入邊個女，佢個女主角叫 Mrs. Peel， 係電視劇。 電視劇嚟嘅，咁但係佢咧後屘喺九十年代咧，佢重新拍過嘅，由依、這個Ray Fiennes 啦，同埋 Uma Thurman 咧做咗一出戲嘅，係咁嗰出戲咧就個片頭好靚， 又係你剛才講話片頭好靚咧，係未必會好好睇喎。 嗰個就係其實佢有好大嘅期望嘅，大家覺得，因為佢60年代嗰陣佢都係一個 icon 嚟嘅，同 Uncle 係同期嘅，我即係喺英國讀書嗰陣咧，即係電視播舊嘅電視劇咧，就會播 Uncle， 亦都播 Avengers。咁佢翻炒嗰陣係九十年代。 呢套我有印象，但係咧我又真係唔記得原來已經廿幾年前喎。但係最笑咧就係呢個男主角咧，原來個男主角又係阿 M 啊。其實係佢係咪不斷地拍一啲類似嘅戲，所以先做到 M 咧？ 其實Ray Fiennes 同埋依個Colin Firth 咧，都係俾人哋貼過，會唔會係做下一個詹士邦嘅人選嘅？ 唔好啦， 即係賴夫費恩斯啊！唔係，我覺得唔好嘅地方我明啊，因為咧，我覺得自從咧 Judi Dench 即係嗰個角色M 個角色去咗之後咧，哇！佢上場做阿 M 咧都冇霸氣嘅，都完全係哦點啊你係唔係嫁係咪老嫁咁樣？ 同埋佢個 M 個名咧有個名嘅，佢叫 Mallory 啊，係啊叫 Mallory， 即係一直以嚟大家都唔知道 M 係叫咩嘅咧。 咁 Q 有冇一個名咧？其實 Q 好似未出喎，唔知道等佢重新。 但係 Q 咧呢個都係特別嘅，我哋咧明明已經帶咗特務電影都係翻返詹士邦啦。Q 就係當佢喺真實生活裏邊，即係話俾大家聽佢係同性戀者之後咧，喺翻電影裏邊咧都俾翻個同性戀嘅關係，比較 Q。 佢今次係好濕圖，但係你會明嘅。 係啦，係啦，咁啊，嗱太多嘢講啦，咁啊，即係講唔曬，咁啊，下次再傾過啦。咁啊，聽晚咧先預告一下先，有鄧達志啦、黃惠康同埋查小欣咧講下有關梅艷芳。咁而下個禮拜三咧，海林你又會講咩 啊？下個禮拜三我會同米哈同埋另外一個朋友叫陳佩紅，咁我哋就會講下漢字嘅設計。 咁今日好多謝大東上嚟啦，咁樣。 多謝曬。 聽一首歌，昆秀豆 Beyond 嘅。